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这个礼拜的案子是一桩接一桩，而且每一个案件的审判都是具有全国性的轰动效应。在礼拜四的上午呢，北京这个大家关注多时的李某某案终于是宣判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预料到了最后的这个结果啊。著名的歌唱家李双江和孟歌之子李天一，或者说在法院的这个审判中仍然被称之为李某某，因为他是一个未成年的，这个法庭审判的结果是最终获刑十年。这个结果樊素预料到了吗？ 我其实一开始我想的大概是七八年的样子。对， 但你必须考虑到强奸罪其实是一个重罪。法院在审判的这个判决意见当中提到了这两点，五位被告哈，其中呢这个李某某是本人是在犯罪时未成年，但是他在犯罪的这个实施过程中啊是属于主犯的地位，属于积极实施的，也就是大家这个通常的话来说就是理解是领头的那一个。 对， 但是考虑到他犯罪的时候并未成年，所以说呢其实在最后十年的这个量刑中已经考虑到减低了刑罚的一个要求。比他判得更重的还有一位，这个当时犯罪时的成年人王某。王某呢他是被获刑是12年哈，主要是因为他在犯罪时已经是成年的这个身份，同时呢又属于这个主犯的这个地位。但是王某呢也有一个减刑的一个考虑点，就是因为他主动认罪，是认罪态度良好，而认罪态度良好这一项呢就不适用于李某某。那其他的三位分别是张某某以及卫氏的兄弟哈，在大家就称之为大卫和小卫，这个就获刑是相对来说比较轻了，其中呢甚至还有这个获得了全部的缓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呢这个案子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2月份起呢就已经开始进入公众视野，那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多，说实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审案疲劳。你看大案是一桩接着一桩，那到了目前为止呢，我看到有一些官方媒体报道新闻的时候呢，已经不是李某某了，大名直接就出来了。 对，这个也是让大家非常困惑的。我昨天看中央台的这个新闻报道还是称之为李某某，包括在法院的判决书当中也是全部都用李某某、王某某、张某某以及魏某，还有这个兄和魏某弟这样的这个称呼，让公众觉得非常的困惑哈，这样的名字。 好，这个先不管，咱现在就说他庭审最后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公众关心什么？首先就判多少年， 对， 几个人中间量刑有什么样的区别？ 是 二一个非常关心李家的父母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一开始李家爸爸李双江先生是都没有出来露面的， 对， 但是昨天终于是有了新闻的报道出来，说家里出大事了，我现在很不好。 是，昨天有记者在北京的学校是在李双江的任职的这个学校中是遇见了李双江，这个李双江是说家里出了大事，心情不好，这我觉得也可以理解，谁家出了这样的事情心情都不会好。 还有孟哥，孟哥呢之前大家也是看到哈，你看到了中后期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基本上李妈妈已经是抢了大部分的舆论的风头，关心的反倒是她的表现。 没错， 那昨天其实有点意外，以为你宣判之后她会痛哭流涕啊崩溃啊，原来都没有，她在庭上一滴眼泪都没掉，反倒是在这个会面的时候，亲友会面的时候，她是搂住儿子亲吻。哎呦，这确实，你看妈妈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她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哈。但是好玩的事情出来呢，结果我就问同事问朋友说，哎，你们知道李某某被判了多少年吗？说哦，10年嘛，大家就开始算他年龄。你看现在是18岁吧，不到18岁，判个10年，28岁，而且还有可能，你看 一把他送到监狱里之后呢，大家一打听，也不用打听了，全国人都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估计十年呢也是做不完的。可能中间你二十几岁做个七八年，如果是好的话，甚至还不用七八年就出来了。你看二十多岁也是正当年啊， 出来还是一条好汉， 还是一条好汉。你知道，哎，大家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哈，就根本就不觉得这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没有，反倒是嗨呀，这种案子算什么呀？判了之后觉得对他根本人生构不上非常大的威胁和打击，这个是让我挺意外的。 这就见仁见智了。这个十年，你觉得这个十年是多还是少哈？但是我觉得平心而论，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在人生最重要的这个年华里面花十年的时间。在监狱里面其实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那关于这个十年的量刑哈，其实也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院的这个审判意见中呢，其实就是指出李天一哈，因为他并没有悔罪的这个表现， 对， 同时又是主犯，因此呢其实是在跟其他几位的相比的话，量刑是比较重的。他唯一有一点考虑的就是他犯罪的时候是未成年的状态，构成了他唯一的这个减低刑期的这个因素。同比另外几位同样也是在犯罪时未成年的李卫几位呢，要不就是从犯，要么呢就是认罪态度良好，主动赔偿，甚至呢有其中有一位是有两位啊，是这个受害人杨女士是主动提出他们可以减低的这个刑罚，因此呢这个法院其实在量刑的意见中考虑到了这两点。因此在其中这个卫氏兄弟的代理人之一哈，李在科律师之前也是在新闻封面中经常出现的，就是跟这个孟哥啊，之前有这个底下所谓的要求代理的这个短信往来的这位律师，在微博上第一时间就是高呼胜利，就是说哎，这个结果是家属非常满意的结果，因为是判了缓刑嘛，判了缓刑你等于说是不用蹲监狱了。那这个说还是家属在庭上就向他竖出了大拇指。那这个是有的人觉得这个判决的结果是非常的好，但是也有律师就觉得这个判决结果是有问题的啊。我们接下来听到是哎，金恒集团的这个董事长金恒律师集团的董事长陈有希律师哈，他对于这个李家这个案件的判决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们来听听陈有希律师是怎么说的。 关于那个怎么样强迫的这一段的表述，和他的客观证据是不符的。这个案子量刑很明显的违背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就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那这个案子同样是五个人，如果按照他们法院的认定，五个都是参加了轮奸的话，有的人可以缓刑放出人放出去，有的人要判十二年，这个他的依据是什么？难道自己认个罪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差距吗？在这个法院的判决对量刑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 在法院的判决书里面提到，是李天一在犯罪的时候是未成年人，所以已经给他减轻了罪行了。您对这一点怎么看 啊？他根本没有减轻啊，哪里有减轻啊？他可以判缓刑，一天都不用关。他未成年人要判十年减轻吗？那法院公认完全违背法院判决的事实吗？ 那您觉得李家现在表示要上诉的话，他们上诉的机会有多大呢？ 上诉是必然的，哪怕是机会是零也必须要。我觉得这个案子上诉改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您觉得改判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这个案子一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 那我有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哈，五个被告如果只有一个被告要上诉的话，会不会影响其他被告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第一，所有的被告上诉都不加刑。第二，一个被告上诉，全案上诉，全部都要重新审理。其他的被告不上诉的，有可能可以调整加重，上诉不加刑，没有上诉的他可以加刑。 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李天一李家上诉，其他人不上诉，最后上诉的结果会加重其他人的刑期，可能是这样吗？ 对，我们国家规定的就是上诉不加刑，没有说不上诉的其他被告也不加刑，这个法律没规定的。 那如果说作为这个辩护的策略来讲，如果说五个被告人当中有一个人上诉，另外四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要跟着上诉呢？ 这个不必要的，上诉是每个人自己的处分权利，他可以选择上诉，也可以选择不上诉，但是法律规定只要有一个人上诉是全案要重新审查。 全案要重新审查。 这个案子是五个被告人二审都要进行参加审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金恒律师集团的董事长陈有希律师哈，对于李天一这个强奸案的判决提出自己的意见哈，他是认为量刑恐怕是过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也注意到这个陈有希律师之前提出的不少问题，在证据方面哈，虽然说法院的判决意见中是认定了这个李天一有主动实施强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还有殴打被害人，主要是通过殴打的动作，以及在这个湖北大厦这个监控录像中有这个拉拽啊、被害人的这样的这个动作，来认定他是有这样的犯罪的实施。但是陈有希律师他觉得这样的证据恐怕在证明这个作案。证明这个犯罪事实方面还是有一点漏洞的啊，这是陈有希律师的看法。 好，那其实呢，海淀区法院哈、在宣布判决之后呢，也是开了一个新闻通报会，就是回答了李天一等人强奸案中大家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比如说呢，法院就讲到，经审理查明呢，2013年2月17号，杨某被李天一等五人带到海淀区的湖北大厦，在酒店房间之内，李天一和王某等五人依次强行与杨某某发生性关系。那么法院就认为呢，陪酒和卖淫属于不同性质的行为，陪酒行为与卖淫之间呢是没有必然联系，身份或者个人生活习惯不足以推定行为时的主观心态。也就是说呢，之前清华大学的易言友教授的一番言论，在这个时候法院是公开进行哈推翻。 法院在法理上面的一个判断依据呢，更主要的来源于侦查部门，也就是警方，其实并没有提出有关这个涉事的酒吧有任何涉嫌卖淫，或者说这个杨女士本身的这个行为的这个证据。所以说法院我注意到这个法院在新闻通报会中特意强调了，法院的职能是审理，这个侦查机关没有提供上来的证据，或者公诉方面没有提出来的指控，我们是不在此案审理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好，当然这个判决当中呢，他还在解释了为什么被告人是同样的实施强奸行为，为什么会判罚不一，而且为什么没有公开审理，那当然是因为这个基于对未成年的保护，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审理的过程和结果。 是， 倒是很多人看到这样一个答疑之后其实是赞好的，尤其是法庭之外呢，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判决结果大快人心，你知道，甚至有一个横幅就写了田律师全国女同胞感谢你，就是田参军律师。 田参军律师 没错、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舆论的风向哈，等一会儿非常有意思，如果把这几个大案子放在一块比较的话，会发现一些在中国目前这个司法的现状上面真的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点，我们稍后回来。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李天一被判10年，好，这个判决其实在法律层面之外，更多的是在舆论方面的意义。我相信为李家感到扼腕的人有，但是更多的恐怕是对这个判决感到兴奋。这样的兴奋呢并不是没有来源的，主要是由于李案啊，从审理的一开始，其实呢双方就有两个战场，一个呢是在法律上的战场，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在媒体上的战场。李家虽然说是一个未成年人法庭的一个案件，但是一开始采取了一个非常主动的攻势策略，好，在媒体上积极的反击，先是孟哥上访去控告这个涉事的酒吧涉嫌卖淫，介绍卖淫，然后甚至指控这位杨女士哈，本身是陪酒女也好，或者说她是这个卖淫女也好，就把这个舆论就刺激的不少。因此呢，在这样的判决之后，很多人也来所谓复盘来看整个李案的前前后后审理过程，发现这是一个其实在舆论传播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案例。 没错，那其实这样一个案子哈，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李家有一个家庭的法律顾问， 是 就是叫做蓝河。其实咱们在这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那也讲过呢，他的身份也挺特殊的。他曾经呢是一个记者，据说呢在央视的网站上哈，你现在还能够看到蓝河在2004年的自我介绍。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职业追求做职业的记者。 但是呢，这样一位特别的法律顾问，其实严格来说他就是李家的发言人，但其实他并不涉及具体的这个辩护工作，但是呢有着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咱们都记得 舆论战经验， 药家鑫案。 对， 当时在这个药家鑫的父亲就是药清卫，他是起诉张显这个案子当中呢，蓝和是担任了药家鑫的父亲的代理律师啊。当时的对手他叫做张显，同样呢也是在舆论战当中，大家觉得他是一名满血的战士。 是， 所以呢这样一个身份非常特殊，是一个混交型的一个人物呢，大家会觉得 跨界型， 他非常懂得记者们知道什么。所以你们看到我们昨天在宣判结果出来之后，蓝和是被记者团团围住。 是， 但是其实他到了今天，咱们其实有访问他，是不是？ 是。 好，我们来听一段。 我们首先听到的哈，首先听到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表述是来自凤凰新媒体对于蓝和律师做的这个在李家宣判之后第一时间做的采访哈。我们先听一下这一段采访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在那个您得知这个一审判决结果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您的微博，是有这样一条微博发出，就是相信事实，相信法律，相信未来，对事实、法律和未来的信心永不磨灭。我想问一下，您发这条微博就是想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孟哥女士此前也表达过，我们始终是追求一个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始终是相信事实和法律。包括孟哥女士在之前几个月都不说话，在某种程度呢，她是尊重法律和相信法律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后续呢，她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在尊重事实和法律的前提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那么我只是说，把我们的这种态度和我们的这种观点重复一下。那么对今天这个判决结果呢，我们这个包括李家他们是迟疑的，而且他们肯定是要上诉的。那么他们这种上诉呢，也是对法律、对事实、对未来的一种相信。 那这个微博的情绪，我们能不能理解对这个一审判决是存在一定的不满？ 其实这个微博是没有情绪的，这是一种客观表达。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您也提到了相信事实和相信未来，那我们能不能理解为相信事实是指李某某可能没有就是这个所提到的这个犯罪事实，相信未来能不能理解为就是您对这个二审包括对上诉存在一定的信心？ 是这样的，我们始终认为就是说这个事实有两种事实，一种事实是这个世俗认定的事实，另外一种事实是法律认定的事实。那么我们就是认为就是说两者之间有没有差异，肯定是有差异。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呢，我们希望法律认定的事实呢，它是一种铁定的客观的事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相信法律呢，就是我们始终是相信法律，包括孟哥女士自始至终没有通过什么第三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去搞各种关系啊、包括他到公安部上访，这都是秉持一种对法律的尊重和相信。那么相信未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其实我就是表达一个什么观点，就是我们对包括李家对今天的这个判决结果，他是有异议的，他是有看法的，而且他肯定要上诉的。那么他认为这个二审的这个过程呢，应该是尊重事实、法律和证据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是蓝和律师哈，这位前记者现律师李家的法律顾问兼媒体发言人，在宣判之后接受凤凰新媒体的一个采访。那我们今天呢也尝试联系了蓝和律师，我们来听听今天这段哈比较简短的访问。您觉得在整个案子的这个审理的过程中，您建议李家采取的这样的这个舆论的策略，您从现在宣判结果来看， 这个不是我建议的，也不是我也需要采取什么舆论的策略。 那您觉得如果说当初不采取这样一种公关的方式的话，这个宣判结果会有不一样吗？ 又有什么公关的方式在里面？ 好，这个蓝和律师这个一反常态，今天说话非常的简短哈，就是基本上他 对昨天对媒体呢还是挺耐烦的感觉，今天呢是时间不够呢还是怎么着，但是总觉得 我估计现在压力当然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我完全也可以理解。 是、 这个、 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他是不是公关策略失当，其实你的这个潜台词什么呢，就说都是因为你害的人家、 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这个提出这样质疑的人有不少啊，我这个大家必须得面对哈。这个很多人提出，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李家采取的媒体策略过于高调了呢？ 你说从当时咱们做完这期节目就讲过，我说孟哥是贵气出庭嘛，而且呢是有了蓝和的这个存在， 他开始实施所谓的他没有的这种公关策略，但是被外界人士解读为是有的， 是 就开始频繁的高调的出现在媒体面前，又是上访啊，又是在凤凰网啊各种的媒体在表述说我儿子是一个非常正直的、 嗯、 很纯良的孩子，他怎么怎么着，就一不停的在夸自己儿子，并且是相信司法，也是觉得自己是受到别人的攻击和诬陷，才导致目前舆论上是处于一个非常劣势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呢，反倒是他频频在媒体高调亮相之后呢，舆论对他更加的反感了、 嗯、 说的不好听一点， 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今天一说到公关啊， 呵呵， 一说到这个宣传啊，有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印象啊、 嗯、 但是我觉得是其实我们公关是必须的、 嗯、 任何的这个你说多说话或者少说话都是一种公关的策略、 嗯、 你必须得有一个策略、嗯、因此你不可以否认在李佳的这个案子里面不管是李佳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被告人都有仔细考虑过他们应该在媒体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嗯、 比如说其他几位被告人表现得非常低调，这也是他们选择的公关的这个策略、 嗯、 所以说光说存在公关策略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他们这是有一个是一个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坏的事情、 嗯、 关键是这件事情你这个选择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有一些意见呢就指出哈，比如说在这个博客天下有一个报道是这个叫围猎李某某，这当中呢他就指出李某某其实这个案子如果说你选择低调的来处理， 嗯， 低调的处理就是选择不回应媒体，不来提这个酒吧卖淫啊，或者说这个反而来指控这个杨女士这样的行为，可能哈、啊、最后你不会刺激到所谓的这个公众，也就是很有意思，蓝河律师其实刚才提到的所谓世俗的认定哈、啊、他觉得世俗的认定 意思就是说你们认定都不是真实的，不是 就是带着情绪的认定、 嗯、 我觉得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必须肯定是有这么一个舆论场、 嗯、 但是你既然知道他有，为什么选择去刺激他，最后会得出了一个可能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假设，假如孟哥之前不出来采取这样高调的回击的话，最后李某某会不会判得轻一点？ 嗯，其实你看现在的一个结果， 嗯， 有人就觉得这完全是被公众的情绪所给绑架了。 嗯， 你从这个公众目前挺多人的看法，觉得是大快人心，这点可以看出。 嗯。 就觉得哎，这好像跟这个司法所谓的进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 而且我还看到有些记者他们出来挺资深的媒体人、 嗯、 就联系到从前他们去试图做过一些案子的所谓的深度的报道、 嗯、 是还原当事人的形象哈，比如说当年邓玉娇的案子在湖北嘛、 嗯、 当时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他叫做龙志，他呢就去采访之后发现就是这个邓贵大其实呢并不是之前媒体报道这么一个一边倒的，是一个恶霸的一个、 嗯、邓玉娇之前被塑造成了一个女英雄的一个 烈女吗， 烈女，对， 烈女的形象嘛、嗯、但是她还原之后呢她的形象变了，变成一个形式非常张狂的、 嗯、 结果记者 很冲的一个 姑娘一报道出来之后呢立刻就被人肉了、 嗯、 而且有人还威胁她说你报社你必须得开除这个记者，就完全是非不分呢、 嗯、 善恶不明、 嗯嗯、 还有包括我爸是李刚，这也是一个案例哈， 包括这个药家鑫的这个案子、 哎、有人就去采访他、哦、原来就发现呢说我爸是李刚仅仅是这个肇事者叫李启明嘛、 嗯、 他在人群当中看到熟人就表明自己的身份、 嗯、 原来他是为了求援，当然这是也是媒体的一家之言、 嗯、 说明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事实也许不是我们现在仅仅看到这一面、 嗯、 可能还有另外一面，但是媒体发布尤其是会受到这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影响可能哈、 嗯， 公众看见之后说之前夹杂着对所谓的二代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你在混杂在里面、 嗯、 当舆论它掀起一个漩涡之后非常非常难搬过来，就现在不好说 对 到底是不是被公众裹挟了这样一个民意绑架了司法，这个 难讲， 这个我觉得这个蓝河律师本人哈应该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嗯、 之前其实药家鑫的这个案子很典型，所有人都在说药家鑫是什么二代，说他这个家里是、 嗯、 不管是有钱啊或者是有权，最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 非常平淡，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嗯、 这个时候已经晚了，这个、 嗯、 这个 印象已经造成了，而且很多人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印象，这个事情是很难的。那在李天一的这个案件当中呢，也是这个，如果说公众舆论一旦被刺激了以后，你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给你盖棺定论了以后，要把它搬过来是很难的。 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很难去评价说到底谁是一个谁是正确或者说谁是错误哈，只能够说现在的这个中国舆论，特别是有关司法的这个案件，你说舆论这个到底有没有绑架司法？北京的这个法院在审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他说我们觉得是没有，我们觉得是公正持平。但是有这个法律人士也说，这个法官也是人啊， 对， 你不可以保证他在这个审理期间不看报、不这个上网或者说不看电视，他必定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你知道我看到一个微信哈，我也觉得挺阴谋论的，说把夏君峰和李天一的案子放在一块比较，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他说其实哈都是这个借你的人头一用，你说呢？审这个夏君峰判他死刑，他也是蔑视民意。你说这么多人在微博上留言喊刀下留人，留不住，他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安抚干脏活的城管部队。然后呢，判这个李某某十年，也不是什么迎合民意，而是要弄一个小衙内来树立威信啊。这一个结论什么呢？就是根本司法是司法，政治是政治，你现在看到所有案例呢，似乎还是没有扭转司法这个不独立的一个形象。 好，这个具体怎么判断哈，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三点花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李某某的这个强奸案，最终呢，李天一是被判十年，李夏已经表示要上诉了。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刚才说了，在今天的这样的中国社会舆论场当中哈，法律和言论混杂在了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有的时候呢，大家愿意去相信司法的独立，但是你又很难去保持不受到舆论的影响。你如果说哎，这个吸收舆论过多的这个影响呢，大家觉得你绑架了司法，但是完全不听舆论呢，又有人会说你这个是蔑视民意哈。我相信其实这样的这个问题在每个国家全世界什么地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在中国今天这个社会转型，特别是在微博的这个舆论场力量发挥到这么大了以后，又成为一个更加尖锐的矛盾。 对，这也看律师到底是哪个路数的。你看蓝河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呢，正是因为没有边界，这个牌呢才打得这么乱，才会打到今天，才会由我出来拨乱反正。也看得出来呢，他可能对于舆论场确实有非常多的意见哈。有专家学者就专门去开一个什么样的研讨会呢？叫做公众事件中律师定位与形象的传播。 是， 这个言外之意呢，就是有人对于律师出来语言多多是有一些看法的。有人就觉得你律师你就应该谈跟这个案件本身有关的事情，甚至是在这个没有进入到诉讼阶段，你最好什么事情也不用讲。你讲的越多呢，言多必失，反倒呢是被媒体过度的渲染和夸张之后呢，会影响最终的一个判决。但是有的人也不这么认为，比如说这个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高一飞，他呢就对蓝河这样一种表现他还是挺理解甚至是肯定的哈。他说呢，他作为一名法律顾问，就是坚持呢不谈证据和事实，把谈证据和事实任务交给孟哥啊，他觉得这样一个其实把握非常好的。你看国外呢， 就是他们有专门的律师，也 有 专门的发言人， 他觉得是分工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呢，就是说你律师和记者他本身就是这样所谓的天然盟友的一个关系呢，你就是因为要主动爆料引起媒体关注，先机先要把握到，你才有可能最后是获得胜诉的这么一个结果。律师他也会出于自己的一个战绩的一个考虑。 你刚刚提到先机哈，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李天一这个最后被判十年，如果说把它视之为李家在这个辩护乃至媒体策略上的一个失败的话，有没有一种更好的结果，也选择介入媒体，但是更早一点出来发声，会不会把这件事情办得更好？ 这个难说。我觉得 比如说早在这个最早应该是香港南华早报爆出来这个北京警方有这样的行动的时候，李家第一时间出来发声， 不是先后的问题，而是在你每一次出现时候你到底说什么，就是你能不能准确的把握住舆论当中最需要你什么。你知道我 你觉得舆论当中最需要什么？ 我这两天看那个汤显明，就香港这个前廉政专员，他不是又去立法会这个账委会去聆讯了吗？他讲的话呢，虽然很多香港人就看不惯啊，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废的人，而且是贪这么多钱，他确实呢是应该要从严 正法， 要正法。但是呢，他讲的话，我就觉得他是训练有素的，就至少你除非撇开他现在是跟他那些筹措啊、那些应酬开支有关的，其他的说到联署的形象，他是非常低下头说。我对于联署形象因我的事件造成损害，我表示非常难过啊，很遗憾什么的， 是有套路的， 是有套路的。就是说这样的话，你听上去会舒服，尽管呢会觉得，嗨，你那些一单算一单，就这个是不能挽回。 但那些也不是他说两句就能改变的事情。 哎，确实，但是他说法上，你不会就一两句话就给他抓到辫子、抓到把柄，这个是他的。我觉得哈，在危机公关上，这些官员们是训练有素的。但是国内的律师你就不见得，就有点像这个肉搏战 啊。 你要是舆论风向没有把握好的话，反倒会显得你的形象会廉价了。 是这个， 就是让人看得出来你是有心 机的。很典型 的 一个例子，我觉得这次这个同案被告的李在科律师，其实之前就已经陷入到了这样的漩涡当中。可以说，在法庭的战场上，他们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胜利了，对不对？这个判了缓刑，然后家属也是表示满意。他自己也是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辩护，但是在媒体形象上面恐怕是受损的，特别是他跟这个孟哥的这个短信哈被李家曝光出来之后，哎，这个律师的形象哈有很多人就是产生了一个质疑，包括在很多国内最近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件当中，特别是刑事辩护案件，因为公众的关注度非常高，有很多的刑辩律师呢，他也希望在这个当中能够有一些自我的表现，有一些自我的发挥，但这个尺度拿捏的不好呢，就很容易就是吸引一些额外的火力。 对 啊，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这个案子判完之后呢，不是还有人会把跟台湾的这个李宗瑞的案子放一块儿？ 李宗瑞的案子当中完全看不到律师的这个影子。 就是判决之后，其实你不管什么样的结果，一定会有争议的。 对， 一定会有人说判重了，一定会有人说判轻了。但是关键是你要过程，你过程是值得信服的。而且说你法院出来进行这个解释的时候，也是拿得出明显的证据。至少在这个行文上，你可能挑不出重大的一些的毛病或者漏洞。但是你看夏俊峰这案子最后被复核，其实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说你是必须得从严处罚，你情节非常恶劣，那恶劣在哪儿？这个大家是觉得你仅仅是从普法的角度会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很多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是这么高的关注，而且很多疑点，如果多说两句的话，会不会能够一定程度上去拭去大家这样一个疑虑，但是没有这么做。但是你看台湾这些案子，它尽管也是有争议，自己的当事人和这个原告和被告都说不服要上诉什么的，但是没有人会质疑这个制度。但你看在内地的这几个案子，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未审先判的感觉，就是你看夏俊峰，你什么样的结果大家都会同情，但是呢李天一你不用判什么样的结果都会觉得，嗨，我这早就知道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结果， 而且不是 就不用审、 这个还是其次，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万一结果不如你的预期的话，这个反弹非常的凶猛。 是， 你看，这个你看这两天在李在科律师的这个微博，我注意了一下，包括这个蓝河的有一些收到了一些评价，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对于李家的这种谩骂，就是超越法律、超越理性之外的这种纯情绪的表达，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是占据了在李家这个案子中讨论的主流，这个就是有点不正常。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真的所谓的正本清源。如果你是官方的，就是法院，你在及时的公布你呢可以公布出来的信息的话，这一点可能在那些律师们的一些乱仗当中呢能够起到他们的作用。 但是法院的公布，他这是一个未成年人法庭，他理论上他不应该公布 任何信息。其实你说现在他昨天这样一个事宜有一个答问，形式上是好的，至少大家看起来有些我之前的一些疑虑，我看完之后， 这个我昨天看了网友提的问题，还是方方面面基本上能够想到的问题也都问到了，比如说为什么叫强奸 而不是轮奸啊。那法官出来解释，其实法律中只有强奸没有轮奸这个规定。那还有说，哎，这个是不是李天一改了年龄啊？那个法官说，我们是怎么怎么核对他年龄的？那包括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其实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法院方面的这个回应啊，从昨天我看的文字记录来说，还是比较得体的。 是，所以呢，这个案子当中呢，看到法院方面似乎是没有失分，大家不会用火力来针对他们， 是， 反倒是这所谓的二代们，你会觉得，哎，这些人是有一些原罪吗？就你不管判什么样的结果，都会觉得你判重了，会觉得嗨，他一定进去之后呢，会给他从轻处理的，再出来之后又怎么怎么样？你要是判轻了，这个时候呢，就更加觉得又是你看有特权吧，没有办法司法独立吧？你还跟着前面几个。就突然之间说要死就死的那些死刑犯们比较的话，这完全不是一样的待遇吧？这所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一单单的案例恐怕还是不足以挽回大家对于这个司法固有印象。 没有办法沟通， 没有办法， 这个所谓精英阶层的这些理念跟普罗大众的很多这个意识没有办法沟通。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么多法律案件中处在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位置，充满了阴谋，充满了这个矛盾哈，最后的结果就是非常尖锐的这个对立。 倒是这一例一例的案件哈，你不断的公开，不断的让大家知道中间的这个细节和你审判的原则的话，相信有一天还是会树立不起。 至少大家现在怎么说呢，去作为一个就普通的观众好来看这些案子，我相信这个眼光应该稍微独到一些。比如说你可以以前接触这个判决书，像我这样的以前接触判决书的机会不是很多的，我通过这个看了几天的判决书，哎，我好像对于这个法律的，虽然我是门外汉，但是经常问律师啊，有一些东西我还是有一些经验在里边。我相信很多普通的听众啊哈，读者或者说这个大众哈，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经验或者说常识在累积，这个只能说是算是一种非常缓慢啊，但是也非常重要的一种进步了， 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普法的过程。 是， 好，那么今天对于这个李某某的案件呢，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起讨论，但是呢 还会上诉，所以说 目前为止 不一定哈 ，to be continued。 好，那么我们有这个新的情况呢，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接着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那根据日本新闻网的报道呢，驻扎在京都府基地的一名中年的自卫队的军官，因为和酒吧里的一名中国人小姐假结婚，就遭到了京都府警察本部的逮捕。但是呢，警方在搜查了这位中国人小姐打工的酒吧之后呢，怀疑这是一个中国的情报机构。意思是什么呢？觉得这位中国人他是在收集日本企业的技术情报，也就是说他是技术间谍。但其实呢，又有新的报道说哈，其实这家店的妈咪的亲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就说这个小姐的亲属呢是我党人员。那酒吧本身呢是中国当局活动的这个情报据点，可能性也有，但是呢他的亲属就否认这样一种怀疑。他说，我们来店都是客，在酒吧里面是不可能从事间谍活动的。好，这样一单新闻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看到的消息，我们想开放一点来问大家哈，你觉得这个日方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了，而且说真的是有可能从事间谍吗？你都可以来发表你的意见，你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单消息的。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哈，间谍故事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我们听首歌回来继续听听的电话。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六花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日本的自卫队军官和中国女性假结婚，哈，日本的媒体说 这个中国女性可能是间谍，主要是对方的这么一个自卫队的军人身份哈，所以说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加上这个间谍故事啊，一般都是公众的最爱。 但现在说呢，其实他什么情报也没透出来哈， 这个就不知道。 想问问大家，大家相信这样一个论述吗？或者你认为日本方面的反应是为什么？而且呢，那现在基于这么一个论述的情况下，那中国人有什么可以做的吗？好，来听到今天第一位的听众。 好，河南的郭小姐，郭小姐您好。 哎喂，你好。 哎，您怎么样看这样一单新闻？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日本媒体那边有一点敏感过度了吧。 嗯，所以 因为就是你从他那个新闻上面看，怎么看都像是，靠假结婚，比方说拿到身份啊或者什么， 嗯，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确实从概率上面讲，能碰到一个间谍的这个概率实在是太小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从他那个叙述的表面上来看，也就一般人看到前半段这个事实描述的时候，也不太会想到说这个女孩是个什么间谍呀之类的这种吧。 嗯，还这第一反应是偷渡， 纯粹就是为了想留在日本啊，就找了一个就不好踩，找了一个日本的军官，反倒是让大家有怎么样一个联想，反应过度。好，广东的谢先生怎么看？ 谢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哎，您怎么看？ 我认为日本的那媒体啊，那个这样讲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呢，那个中国共产党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啊，从开始建立的时候，他就已经从事这个活动到现在。他在美国、在日本，而且从在台湾、在香港，甚至欧洲，到处都以各种的名义，很多很多的名义，还是派遣了大量的特务活动。这个情况的时候很不奇怪。 嗯， 好， 这位听众呢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 这个中国的这个 根据我党的这个地下党的传统之话呢，确实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哈。 嗯， 好，这是他的一个判断。 好， 好，再来下一位听众是 广东的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喂， 江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有人觉得这个纯粹就是为了入日本籍，有的觉得呢，这真的有可能是特工，您觉得是什么呢？ 我听不清楚啊。 您这个新闻里面说哈，这个中国的一位女性涉嫌跟日本自卫队军官假结婚哈，你刚才有这个朋友说这可能是为了入日本籍，有的人说呢，这真的可能是情报工作您觉得是哪一种呢？ 我说他这个是送去日本那个。经过这和我们中国医学就是那个炒作来的是吧？ 您觉得是炒作 啊？是啊，他这就是和我们中国啊，是中国威胁的翻版来的吗？ 嗯。 这是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 炒作的目的呢，是有可能是想要这个加剧目前中日一个紧张的气氛。 好，这个说到日本，咱们就不能忘了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中日之争已经现在从大石头之争演变成了双方慢慢无厘头之争中。而且呢，我觉得无风不起浪吧。 嗯， 我觉得呢，咱们国家是个山寨大国。是吧，为了个人的利益到那儿窃听点情报回来在国内卖点钱，这事儿挺多的是吧。 嗯， 我觉得日本的可能肯定是呢，一些有些反中国的媒体的上纲上线了吧。 嗯， 我觉得呢，现在呢两国都有一些媒体爱煽风点火吸引眼球， 是， 但是你要知道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随便登文章随便发表文章都行，比如鸠山讲话也可以发表。日本的有一些右翼媒体呢，肯定是捉风捉影，发现了一些，发表了一些言论。 嗯， 我觉得大家千万别较真儿。 嗯， 再看看咱们那环球发表的文章，张将军、宋将军发表的一些讲话，如果让日本人断章取义传到日本，非得把人日本气死。比如非说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了，是吧？ 嗯。 而且呢，二战战败国那天呢，咱们这电台讨论节目说什么，所有老百咱们听众打进，非说人安倍娘。那你把这个媒体要传到日本去，说中国听众非说我们拥护的首相是女人是娘的腔， 那还不把日本人气死？ 这是哪家说的呀？我们可好像没有说过安倍是。 不是，咱那天你没不是你主持的，好多听众打进去 哦， 说战败日那天非说那个那个谁。安倍讲话娘娘腔是娘是吧 好 谢谢谢谢北京的赵先 生 来每天都有新的高见发表 新的发现哈 好 杭州的金小姐金小姐你好 你好 哎好您怎么看呢这个传闻好中国间谍 这个我觉得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吧 嗯 但我刚好我有看到那个新闻上面是说日本正在推行一个什么保密法嘛 嗯 然后他也许就是想要借这个新闻然后炒作一下然后把那个就是可以加速那个保密法的通过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哎给公众一点压力啊好让大家支持这个保密法的通过 对对对、 嗯、其实是日本人自己有打算 对对对 好谢谢杭州的金小姐 最后黑龙江的宁先生 宁先生你好喂 宁先生在线上吗好我们再稍微等一下、 啊、好这个 宁先生离线了、啊、嗯好其实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也确实很多的不同的解读有人觉得、 嗯、 哎这个是反应太过度了、 嗯、 没有必要当真况且呢这也是一家媒体的报道、 嗯、 也不代表呢是所有的日本人或者这个日本的官方就一定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个说到跨国婚姻啊、 嗯、 其实日本之间有一个统计啊说日本人这个如果说要跨国婚姻的话最热门的结婚对象其实是韩国人。 啊哼。 啊这个中国呢可能排在二三位 是吗 之后这韩国跟日本的跨国婚姻是这个不少的好我相信也是受到这两年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那当然两个国家也非常近啊互相之间人员的交流也不少而在中国方面呢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个这个报道哈说中国很多移民啊到日本去之后入籍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不像去别的国家移民那么容易 嗯 很多人呢觉得自己感情上这一关过不去因为入籍日本呢你要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日语要有要求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名字一定要改成日本的这个姓名 嗯 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乒乓球选手以前何智力啊改成小山智力 是 那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呢这一关好又尤为的纠结所以你要说有一些这个中国人到日本可能为了入籍啊去结婚啊其实压力也是挺大的。 倒是你说入籍结婚、这个对于内地女性来说也不是什么新的桥段、你说在香港其实听得非常多。 没错 结婚 一过关呢就看到结婚公证的这个广 告。你别说假结婚在内地不是都假离婚吗大家为的也是非常实实在在生存的目的。 对不要说假结婚假离婚都可以为了一套房子嘛。 就是、好谢谢以上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再会。